大家好，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我哋情商仲有笋哥啦，都系。咁我哋今日录条声系咩咧？谈酬劳，咩叫酬劳呢？就系酬坤个酬劳，但系个劳。咁咧，阿笋哥头先同我倾一倾个 topic， 咁我就谂一样嘢就系、是，有一个人就讲过，呢个人就系几年前国际电影节有条閪片嗰个导演讲嘅，我哋每一个人都系一个酬劳，即系俾一啲嘢嘅酬困咗，例如。我哋俾工作囚困咗，俾我哋生活囚困咗，俾我哋嘅物質囚困咗。咁阿筍哥頭先你講個例子係乜鬼嘢咧？ 哇！我嗰個問題其實好複雜嘅。其實咧就係、是、即係一個人點樣先至叫真係自由咧？係。咁咧就近排咧睇咗一個人嘅講法咧，就咁講嘅。有一個人咧，有以前有一個西班牙人叫唐環。 咩？ 唐環。咁喺好多文學啊、小説啊、古仔裏邊咧。都好中意講呢個人嘅，因為呢個人咧，佢咧就係一種即係所謂即係歐洲裏邊咧有即係出現一個自由主義啊嘅時代咧，佢哋係特別歌頌呢個人物，因為佢咧就係、是、去到唔同一個國家咧，唔理好醜，最緊要就手，即係總之係女都溝，係女都屌，係女都砌嘅。咁咧但係佢個年代有咗佢哋時代嘅困境啦、就係咧，因為佢哋都要俾食飯啊。工作啊，呢啲地方呢啲東東要困擾住，咁咧你真正可以咧解除呢啲束縛，想做乜就做乜，想去邊去邊嘅時候咧，咁樣其實就唔係真係咁容易。所以咧嗰、那個時代會歌頌唐環呢個人物咧，就係、是、覺得哇佢又好啦，佢想點啊點，中意叫雞就叫雞，屌閪就屌閪，係女都玩得咁樣。咁後來咧呢、這個書嘅作者咧，佢就話呢、這個人其實佢唔係真係自由，就好比話你去。即係好似而家啲僆仔咁樣啦，即係佢可能係而家細路仔係最好啦，而家唔會丟柴又咪，其實佢喺 to a certain extent 佢都係自由噶嘛，佢可以揀緊佢呢段時間讀書啦、戴耳機定睇電視啊咁樣。如果喺冇人理佢嘅時候，佢就更加自由啦，係咪？咁但係好多後生仔而家佢哋都會有個問題，就係、是、佢一打耳機嘅時候咧，一打十個鐘、廿個鐘，一打打幾年咁樣。即係佢根本唔可以由嗰個所謂遊戲機嗰、那個。玩緊嗰個 state， 即係嗰個狀態，將自己抽身抽翻出嚟。咁作者又批評啦，就話其實呢個唔係真係自由，即係其實我哋要真正可以去選擇到，我唔去做呢，即係我有呢樣嘢，我可以做。但係 at the same time， 我即係同喺同樣時間裏邊咧，我可以選擇唔做。咁其實咧，呢種自由係會多過一個人佢淨係只可以選擇做。咁簡單咯。 嗱，我覺得喺呢、這個邊個作者呢、啊這 個？呢個係奇克果啊。 奇克果呢個作者，我覺得佢講呢番説話值得斟酌。嗱，一個人選擇做一件事，佢一定係選擇可以做同可以唔做先去做噶。 但係有時有個情況就係咁啊，就係、是、當你做咗嘅時候咧，嗰樣嘢佢本身都會有佢嘅力量喺裏邊。 啊，唔係呢樣係後悔嘅問題啫。嗱，佢力唔力量係一件事，喺做咗之後後悔係另外一件事。嗱。我哋做任何嘢只可以反省，就唔可以後悔。即係你講緊阿奇克果講嗰樣嘢，就係佢其實佢覺得每一樣嘢做咗嗰樣嘢，覺得係自由之後，你都會後悔。譬如我打機，我呢幾年打咗機之後，我好後悔過咗呢幾年，感覺得呢個唔係自由。嗱，其實佢企喺自己嘅角度去諗咗人哋嘅層面。嗱，我舉一個例子啊，打機喺你嘅角度，喺佢嘅角度睇係一個唔健康。或者是一個不自由的即係活動，但是韓國很多職業機手，這個是一個職業嚟，或者是一個嘅發展的空間嚟，很多人在這方面係揾到食嘅。全世界，我舉一個例子，哇！你個袋咁大嘅，順哥， 係乜咁俾你睇到？ 咁咧，我舉一個例子嚟聽，呢、這個世界上邊啊， 收埋先， 最揾錢嘅娛樂事業。不是荷里活的電影業最賺錢的娛樂事業原來在2005年公布的世界排行榜裏面是日本的電子玩具即是那些電玩行業和一個漫畫業是全世界最賺到錢的那些阿爸阿媽就會說哇屌你打機沒用打機沒用你都戇鳩打機沒用打機才有用啊全世界最賺到錢的還有一樣東西是日本一間公司呢叫 Squash 好像那呢在这个2004年的排行榜里面呢它是全世界第一间找到最多钱的娱乐公司即是比Hollywood找到更多钱。它里面所有的员工 即係開發部嗰啲啊，即係開發部之後升咗管理階層嗰啲咯，好多啊，大部分大學未畢業，因為自己中意打機，十三四歲已經唔讀書，瘋狂打機學寫 program， 之後就入呢間公司去做。咁好多都係呢啲咁嘅青年人，打機唔係一個未必揾唔到錢嘅事業。咁頭先啊，其他我講一樣嘢就係，佢因為主觀上邊已經 focus 咗一樣嘢好同唔好，同埋佢主觀上邊已經 focus 咗一啲嘢，咩叫自由，咩叫唔自由啦？我哋自由與唔自由唔係好似阿奇克果先生咁講，就係話我哋可以選擇做同唔做之後唔做，咁嗰樣嘢係好禪宗性嘅叫拋低，即係放下屠刀立地釋我成佛，我本來可以殺你嘅，而家唔殺嗰啲叫自由。佢係好禪宗式，好帶一個宗教色彩嘅。我亦都唔係好贊同佢，亦都好即係大家亦都好可以思考一樣嘢。我哋每做一樣嘢已經係一個選擇嘅自由嚟㗎啦。我可以唔做，可以做，但係中間點解你做，就係因為你中意咗做呢樣嘢啫嘛。咁呢樣已經係一個自由嚟㗎啦。我哋唔同一樣嘢就係話，我哋而家俾支 AK 四十七指住個額頭，你不斷喺度做同一樣工作，你係唔情願地做，嗰樣嘢就唔係自由。嗱，等一樣嘢。我有一個朋友，佢生咗個細路仔，佢同我講就話：阿九護士，我好羨慕你，原因就係因為我生你冇細路仔，我生咗細路仔，我被逼湊呢個細路仔湊幾十年，即係佢係被逼地湊啊，因為你唔可以同佢脱離關係啊。佢話呢樣嘢就唔係我嘅自由啦，即係佢當時我話你可以即刻選擇唔要個細路仔，俾保良局啊之類之類嘅。佢話你社會上面嘅規範唔容許你咁，你老婆亦都唔容許你咁。 即係你嘅認為就係、其實即係如果你有可能係即係點講咧？即係你有一個慾望，有一個慾望咧，你亦都有條件去實踐。 係，咁你咪實踐咗。 而你去實踐呢個條件嘅時候咧，點講咧？即係就算咧，你因為咧，其實咧有兩個概念嘅。第一個咧就係、你去想做你想做嘅事。但係咧，我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咧，中間會有一個所謂異化嘅情況出現。 咩叫異化咧？ 係咩意思咧？就係、我可能初頭咧，我好中意好中意去做呢件事。但係呢件事咧，佢因為本身有一種吸引力，就好似吸毒咁樣咯。即係佢會令到你將你全部嘅時間咧，投放曬喺呢個地方裏邊。然後你就冇咗你其他嘅生活啦。咁樣即係勉強嚟講，咁佢都係一唔係即係可以講為佢都係一個自由嘅。即係正如我頭先講第一個人， 我想講一樣嘢啊，順哥真。你話佢有一種咁， 即係佢 好似吸毒咁。 因為佢，你睇翻我第一個 example 咧，就係呢個人咧，就係佢睇我講嗰個姓阿唐 環啦。唐環啊， 唐環咧，佢就好中意溝女同屌閪嘅。 同埋一樣嘢，你要好似唐環咁，你都要有錢嘅大佬。 唔係，我哋唔可以講，即係點講咧？我哋而家討論嘅一個自唔自由嘅問題啊嘛。咁就唔係講緊，喂，可能佢啫，人哋可能真係好有條件，好靚仔咧。咁我哋就要講一啲喺符合咗條件嘅情況底下，人先可唔可以解放出嚟啊嘛？因為睇最初頭嘅講法就係、去到而家物質條件已經好好嘅社會裏邊，我哋根本都唔使憂柴憂米啦。嘅時候，究竟我哋係唔係可以自由咁生活？如果是可以自由的，咁自由又都有層次之分嘅。咁我真正嘅問題就係問，當你可以控制自己去唔去沉溺喺某一種慾望裏面嘅時候，咁嗰個人係咪自由過你不停去實踐你自己，即係不停去做你想做嘅事？究竟兩個嘅自由係咪有差別咧？定係第二個人冇第一個人咁自由咧？定係第一個人自由過第二個人咧？咁樣？我就係討論個主要嘅問題喺度。 我覺得咁樣樣，等於我而家舉一個例子啊，順哥。 唔係，我因為我怕啲觀眾亂咗，我試下再澄清一個觀點。第一個人咧，就係佢想做就做， 係 有得做就做， 係 有幾多做幾多， 係 咁佢嘅生活咧裏邊咧，就係因住佢自己慾望咧，佢只係做佢慾望範圍裏邊嘅事， 係 咁呢個係第一個人， 係 第二個人咧。就是他同樣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但是呢他做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呢，他約束過自己的慾望，他不將他的他不以實踐自己所有慾望為體現自由的其中一個，即是他只是其中一個體現自由的情況，即是另外其實他不會將他人生只是限制在盡量去使用他，即是盡量去實踐他自己的慾望這個情況上面，咁呢個係兩個人中間嘅分別。 但兩個人咧，佢咧喺基本條件上邊咧，亦都滿足咗噶啦，即係唔在乎嗰啲究竟佢揾幾多錢啦，呢樣嘢係咪揾錢啦，或者係佢有冇咁嘅條件咧，即係呢啲都唔喺討論嘅範圍裏邊。 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到達一個宗教性嘅問題。嗯、你講真一樣嘢，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你基本上面所有生活嘢你都滿足到，你只要係實踐咗自己嘅慾望所要求嘅嘢嘅時候、嗯，何不去做？如果你只是说那样东西、啊、我做下去对我的欲望不断的需求不断的渴求，但你生活中是满足到的，你抑压他不去做，你已经有了框架、嗯、人生最罩的是什么呢？框架、嗯、即是你成日都说、啊、我这样做做得多是不是不对呢？废话、嗯、即是等于有些、我举一个例子你听，那呢、这个我講名啦， 好啊好啊。 阿曾凡光醫生，嗰日我睇《明報周刊》就講喎，阿曾凡光醫生就話，咁咧佢接到一個 case， 就話嗰個撚樣咧，柒頭皮咧就瘋狂打飛機嘅，成日都打飛機就唔得嘅，咁咧日日咧就匿埋廁所， 即 係翻工 呢一期 啊，唔係前幾期啊，翻工都打兩次飛機，咁咧到佢識到女朋友之後咧，就成日同個女朋友屌閪嘅，咁啊佢女朋友就話：我哋成日都唔可以喺張牀度度過啊，雖然我咁愛你，你係病態嚟嘅，不如我哋去睇病。咁啊，曾凡光醫生接到呢件 case 之後咧，就妙手勝手噶，醫翻好佢就話：嗱，你啲嘢點點點， 我幫你打飛機 咁樣。呢啲咁嘅廢話，我講俾大家聽，一個病態如果喺一個唔同嘅平台上面發生，佢有唔同嘅結果，呢、這個唔係叫病態。嗱，我點解咁講？舉一個例子，你心臟病，你有錢同冇錢。你翻歐咗病情，有以上嘅病徵，你都係心臟病嘅話，你係咪心臟病先，順哥？係 啊。 我如果而家好有錢，我好中意屌閪，我見女就屌噶啦，我亦都經濟上面即係fulfill到呢樣嘢，呢個係咪叫病態啊？ 咁唔好咁講咯。 如果我冇錢，我見到女都想屌閪啦，咁呢個係咪叫病態啊？咁阿曾醫生話：哦，呢個係病態，因為你冇錢啊。有錢和沒錢可以界定一個是病和不是病，這個已經不是病。嗱、嗯，為什麼舉一個這麼 extreme 的例子給大家聽呢？就是因為你可以滿足到自己的慾望，你能夠在自己範圍裡面滿足到，這個是你的自由，也是你的選擇，你也會很開心地選擇。如果你有框架地去到控制你自己的慾望，你跟信得宗教有什麼分別？喂，唔應該睇鹹濕書噶。嗱，前排有個網友有一樣嘢就話，我成日打飛機，咁咧就話睇下有冇邊個神父幫到。 我哋 係啊，有冇邊個神父幫到我？你中意打咪打咯，性係 basic need 嚟噶嘛。你信教，你信我啦。你信教做乜撚嘢啫？我話俾大家聽，世界上好多教徒都滿手血腥啊！你唔使睇乜啦，你睇下愛爾蘭。 但係有冇啲教徒係滿手精液嘅咧？ 本手精液啊！我想都有啊，好多教徒都嗱，我話俾大家聽，宗教係提供一個咩平台？你講完先屌我，宗教係提供一個勇於認錯、永冇改過嘅平台。無論任何宗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印度教，我哋做完一啲 衞 生， 我哋頭先將頭先嗰個題材剔除咗回教，其他都冇乜睇。 我惊俾人斩啊！屌， 我好唔认同你头先批评回教呢一番说话。 因为回教同世界啦， 你认错， 我永远唔会认错啦。嗱，点解我咁讲呢？因为 我惊我哋一齐出街俾人斩捻死啦， 咁啊系喎。 系啦，快啲认错啦！冇回教粉， 回教粉，回教粉。咁咧，我想讲大家一样嘢，点解呢？嗱，如果我哋做一样嘢。嗰樣嘢就係我哋個內心世界想做，但係我哋覺得我哋應該控制下，唔好再做嘅時候，其實已經係有問題，因為我哋有一個框架俾咗我哋，有一個反省嘅時間俾咗我哋。呢、這個時間我哋需要揾啲咩？揾宗教領袖，揾宗教領袖認錯，令到我哋心情平和一啲。嗱，所有教會都係一樣嘢，喺一個唔現實嘅情況、唔現實嘅地方，提供一個唔現實嘅情景俾我哋，去到滿足我哋當時嘅現象。嗱。阿奇克果先生就是呢種人，我覺得啊嚇，啱啱先聽完你番説話，點解牧師成日同你講唔能夠打飛機嘅，打飛機係唔啱，幾多神父屌細路仔屎忽啊！你同我講呢啲，你唔好講呢啲啦，就係即係好老實講一樣嘢，你講一套做一套已經係唔啱， 你仲話俾我聽呢啲唔啱？嗱，我哋而家唔應該在一個消費嘅圈套裏面噶，呢、這個世界唔係消費就可以滿足到我哋噶，我哋應該剔除呢樣模式，要維持翻以前嗰種精神健康。你都戇撚鳩啊！你試下去見工，穿件坐單奴底衫，穿條短褲拖鞋，請你切柒煲湯派街坊啦，除非請你嗰個係執地，即係你負責執垃圾啊、掃地咪請你啦。你都戇撚鳩，而家個世界唔係咁樣樣。你仲俾一個框架人哋去踩入去，嗱呢啲框架通常係我嚟滿足一啲咩人嘅呢？滿足一啲而家個社會上面物質太豐盛、心靈空虛嘅人，覺得呢樣嘢需要停啦。啊，我成日有錢，我日屌夜屌嘅，我係咪需要停落嚟呢？哎，我而家有少少良心反省啦，我需要揾阿奇克果先生去反省嘅時候，你咪賴嘢咯，你咪第一時間中個圈套。好老實講一樣嘢，人慾望係永無止境嘅。如果人欲望有止境，我哋唔會有穿梭機，人類唔會登陸火星，人類登陸火星冇任何阻益㗎。你唔好話俾我聽，我登陸火星嘅時候，我要喺火星揾到啲乜撚嘢地球資源係冇嘅。我哋第日移民火星，呢度地球出發移民火星，屌你老味成功嘅機會率，以而家嘅科技射十個爆八個爆，太空人死幾件嘅，屌你老味離開大佬，我移民去自殺，你唔係玩鳩我啊？即係大家都係一個憑著一個好奇心、一個慾望去到探討呢個太空科技，但係而家用緊係美國三分之一嘅國力資金，即係講緊太空科技，而家用緊中國係五分之一國力嘅資金。 咁誇張？ 係啊，呢個係今年嘅年報嚟㗎，今年嗰、那個乜鬼嘅經濟年報講，即係發展太空科技嘅錢啊，係三分之一國力嘅資金嚟㗎，中國係五分之一，即係佢嗰個。 我覺得呢、這個。太空科技佢最伟大嘅地方就系 GPS 啊！ 唔系我哋整一个太空式推人。 其实都几好喎，因为咧，你譬如话我去到唔同嘅地方用 GPS 咧，我咧就系即系其实任何地方都会收到，争在系几多个卫星。 啱啊啱啊啱啊！ 咁然后咧，你就可以 locate 到你喺边一度。咁同埋咧，你可以知道咧前三十米嘅咁嘅範圍，即係你個 GPS 靓啲又远啲啦。你又可以知道你三十米範圍里边有冇老张啊？有冇？交通意外 即係你可以預測好多嘅事情， 呢樣係好偉大 嘅。即係你就算譬如話就咁 search 入去，最近嘅百佳喺邊度，佢畫埋條路俾你聽，咁你永遠唔會迷路。 其實慳翻唔少時間。 呢樣嘢係好偉大科技。 所以太空科技最偉大就係幫人逆路。 我講埋呢樣嘢係，我再講翻頭先個 topic。等一樣嘢，我哋嘅手機，而家好多人就話我哋要追求嘅手機款式係無限止境啊，有好多冇用嘅功能啊。我哋系咪需要停落嚟啊？呢啲唔系我哋嘅選擇自由。你攞翻以前嗰啲水壺用一笨茶，即係好老實講一句，你個社你自己嘅能力可以享受得到，自己又唔去牽涉到任何人，又唔會話做咗好多好唔好嘅行為，譬如碌爆卡去買一件事啊。如果你唔係嘅話，你經濟能力又許可。點解唔去滿足自己嘅慾念？ 但我有個問題啦，即係譬如話咧，以你嘅經濟能力啦嚇，你譬如話呢度咧有六百支酒咁樣， 係， 但係點解你唔夠買個六千支咧？其實 我買啊， 我唔係，咁你咪 set up 多個櫃喺度咯。 左訂啊嘛，我諗過啦。 即係我意思係話，譬如話你其實有資源可以買多一百副眼鏡嘅。即係點解你唔去買多一百副眼鏡？ 有嘅有嘅，即係我不斷去買嘅，但係要啱款式咯，即係最緊要啱，中意咗。 即係同埋我就係、是、即係其實就好得意就係、是、你個。 唔係，我覺得係病態與唔病態。 好多好多個，點解？即係如果喺你嘅觀點裏邊就其實冇病態呢樣嘢噶嘛？邊度有病態？因為我中意做呢樣嘢，然後我做多啲啫嘛。 即係你有錢咪做多啲。 我今日打飛機打一次，跟然後如果我有體力我 fulfill 到嘅話，我打十次。系啦，咁其實你唔可以話我係病態，因為我想做我就做。 啱啱啱，冇問題。 咁就係譬如話但係咧，我就覺得係咪一種所謂因此失彼嘅情況發生咧？就譬如話你而家你嘅即係我當你嘅條件好好啊。你可以擁有無數咁多眼鏡，無數咁多啤酒，無數咁多酒，但係你會發現你個頭只係得一個。你飲酒嘅 capacity 其實你都有限。咁你會唔會覺得但係你去不停去購入呢啲嘢嘅時候咧，同時你係要花好多精神同時間去做嘅。 嗱，呢個係享受嚟嘅，你嘥時間同埋精神係一個享受嚟嘅，即係佢要揀眼鏡一個享受嚟嘅，即係你眼鏡我嚟襯衫嗰個頭嘅，梗係得一個。 但係如果用咁多時間去買嘅時候，即係你譬如話你享受都有過程㗎，即係你譬如話你去叫雞咁樣，你叫可能頭30分鐘就上菜啫。 跟住然後叫三個鐘就係痛苦啦嘛，係咪啊？即係即係究竟去即係我唔反對購物嘅，我都唔反對 shopping 嘅，但係但係你不停咁去買嘅時候，其實呢個世界有冇嘢係病態嘅咧？即係你譬如話， 我覺得 你冇錢就病態， 冇錢就病態啦， 但係有錢。會不會是病態？ 完全不是，有錢是不是病態？ 但是你會花了那個精神和時間下去的時候，而這個精神的時間呢，對你開頭的時候可能會是一種快樂， 是， 但慢慢對你來說是一種，我不知道會不會構成一些痛苦，因為我根本沒有那麼層次去討論這個問題。 如果有，我看回個情況就是，如果你已經是有錢，你已經不，你的條件已經不會自在，你買幾多少和買入幾多少，浪費你幾多少時間的時候，你只是想買和不買完全沒問題了，即是你是沒有錢才有問題的嘛，沒有錢已經出現問題了，你沒有資源的嘛，有錢我已經不是資源來的了，即是有錢已經不是問題來的了，只是滿足自己的慾望，沒問題的，這個即是等於我們舉回剛才的例子，就是你打飛機，你一日打到十次的話，你就打十次咯，你想打，你一日打不到你就打兩次咯，這個是一個資源的問題嘛，即是你看你的資源問題，那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只是我們突然間踩入一些神棍的陷阱，神棍的框架裏面，等於那些祈福黨，哇你家企呢排需要祈福啊，你覺得是懶嘢，你俾曬錢了，一樣嘅咋，即係你同阿執凡光醫生嗰啲話你有病冇分別㗎，即係你等於一樣嘢話，哇你成日屌閪有病，你試下你做 AV 男優，你日日鍾意屌閪就啱啦，呢份工適合你啦，屌你邊係病態嚟嘅呢，你直頭熱愛工作，好員工，仲有年终花红，直头有奖金添，等于你中意杀人啫嘛，你加美军就得噶啦。哇，呢、這个人直头攞勋章啦，紫衫勋章颁佢六七次啦，啱唔啱先？你中意杀人嘛，啱啦，你加美军，即系呢啲唔系病态嚟啊！ 我慢慢都同意你呢个讲法，即系其实根本就喺唔同嘅条件情况底下，即系 你唔同嘅层面，同一个病征病状出现唔同嘅结果，呢啲就唔系叫病征病状，只系我误答你自己嗰个学术陷阱。即是你等于李成，我想成日讲李成呢个系。 李成乜水嚟嘅？ 李成一个香港嘅心理学家啦，咁就我觉得佢沽名钓誉啦。 顾山都系好捻搞笑， 不如讲先。顾修全即系收皮啦，呢个捻样。我话俾你大家。 我话俾你听，佢搞咩？你不如你讲先。 顾修全而家搞壮阳药啊嘛。 唔系，顾修全佢搞风水啊。 系啊。 不如你讲先。 嗱，顾修全呢个人系一个好商家嘅商家佬。我当年我讲一讲顾修全嘅历史先啦。當年在電視台，顧修全就成日講一些心理學的 talk， 咁佢將心理學的 talk 咧就好對號入座咁咧，就令到好多人對號入不座。咁之後咧，佢就唔做心理學教授，就走去一啲商家度咧，一啲公司咧。而家國際大企業好多都有機會叫心理學家， 嗰啲清零嗰啲啊， 就俾你去到戰場上面打仗。我想同大家講。这个社会很现实，只有买和不买，就没有说我说完一番废话你会买。 哦，那我不同意。你那你 sales 就没用了。你其实你买东西全部都不是你主观的嘛。 是。 即是有部分是人家改变了你的想法。 是。 是或者是因为你对你入到去买东西，你永远不会是全知全能的嘛。 是。 我作为一个公司的 sales， 是。我是同意不到你这个讲法。 在1985年之前，阿顺哥讲的那番说话我完全同意，1985年之后我完全反对，尤其现在2008年。我为什么这么讲？1985年之后这个微软发展了一个系统，令到大家的电脑在互联网上面都可以串联了。在 Sales 这个领域里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够影响力。以前 Sales 是很大影响力，令到你可以决定买一件货与不买一件货。而家大家買一件貨嘅時候，你唔信你可以上雅虎討論區，就淨係討論一樣暖水壺，幾千個網頁彈出嚟，即 係。咁但係全世界咪就係得嗰幾千人去討論過呢件事咯。 咁 我想討論嘢就係、是、咧，其實大部分嘅人咧，即係尤其買得起嘢嘅人咧，佢哋大部分都唔睇網頁嘅。 咁啊係呢樣咯，即係使得起錢嘅人都想電腦。 喂，有幾多人即係又買翻咗飛碟，又上網好日財嘅財？ 咁啊係呢個。 係啊，咁佢都係信喺佢身邊嘅 service provider， 而大部分咧真係我唔好講話，你唔好講話買豆豉涼丸嗰啲細矮嘢，我哋唔討論啦。係。啊，但係買一件咧，譬如好似我哋做器材嘅，或者係做一啲 value product 嘅，即係貴嘢嘅時候，即係真正 particular， 譬如話你幾即係呢件貨好唔好？呢一水貨好唔好？係啊，又或者係呢個買嘅人通常都係打個電話嚟，佢想知道所有嘢，因為重點係咩？慳時間 啊！ 係 唔係買貴嘢嘅人唔係咁。 係咯，你買豆豉鱗魚嗰啲人，屌都快撚時上網啦，13定14蚊啦，邊個平咪幫邊個買咯，亦都唔需要討論啲乜嘢。 咁啊，顧心全當年就係做一啲公司幫啲 sales 策劃啲技能嘅心理學家，撈唔掂啦，金融風暴啦，咁之後咧就去搞壯陽藥啦，開班授徒啦。 壯陽藥點樣可以開班咧？ 佢搞一啲首先就開班授徒先嘅，就搞一啲心理學課程。但係我話俾大家聽，任何人都唔認同嘅心理學課程，佢俾張證書你，但係你發嗰張證書冇一間正式嘅機構認同你嗰張證書啊。第二樣嘢就係開始賣壯陽藥啦，咁就話男人點解會陽痿啊？之前就講一番廢話。你是心理學家啫，你不是性病學，你不是一個病理學家嘛。 所以佢應該同吳敏倫合作，其實應該 都是蝕本的你應該同威爾講合作嘛。你用心理學的角度去醫陽痿，你不如用藥物的角度去醫陽痿啦。咁不如用缽仔膏醫陽痿啦，好似啊，詹瑞文咁。咁咧捞唔掂之后就做卖壮阳药，而家搞风水就证明条七合嘅真系捞唔掂啦。 好搞笑啊！我有个 friend 咧，个老板咧系跟阿顾修全学嘢， 系 即系佢话仲要系佢顾修全嘅大弟子咁。 咁啊惨！ 即系我觉得无聊啊，系嗰啲咧翻到工嘅时候咧，就见到啲同即系佢哋就唔系咩嘅，佢哋就唔用风水呢个字，佢哋叫地灵学啊，即系。人哋即係嗰條閪佬仲要創啲，即係仲要講埋啲奇奇怪怪嘅嘢咁樣啦。咁然後咧，佢搞到啲同事好撚信佢喎，即係佢覺得咧，你可以即係我個朋友個老細咧就成日話，你啊入到嚟啊，就唔好講話學生嘢，你淨係跟我學心理學啊，已經獲益良多。 真係戇鳩。 然後咧，係嗰啲 唔係通常係咪好有錢心理空虛嗰啲人？ 要舉單笑到你聽好撚好笑。跟然後咧，佢話。我朋友又叫 Mary 啦嚇，佢話 Mary 啊，你今日梗係唔開心啦， 係， 跟住然後咧佢話點解啊？ 因為見到你啊老細， 佢話我見你食公仔面嘅，你知唔知食公仔面帶好多負能量噶？ 屌你老味，我一個月揾3000蚊，我唔食公仔面食屎啊！ 咁我 friend 都揾幾萬蚊嘅，跟住然後咧佢話冇啊，呢個唔係啊，我今日好開心啊，跟住然後咧佢話哦，佢話。咁肯定係你之前煮公仔面嘅時候唔開心，但係你而家咧就後來同我傾偈之後咧，疏解到內心嗰種抑鬱，所以開心。 係啊，一定係咁。 跟住後咧，我朋友係悲一聲啊，翻工嘅時候咧就叫佢咧，嗱你而家舉起兩隻手，跟住然後咧佢咧就揾隻手咧就一拍落嚟，即係拍落你個手背嗰度，有一隻話，Mary， 你今日嘅負能量好高。 係。 跟住然後咧，我個同事咧，因為你知道啦，佢做佢秘書啊，一定要扮痴扮傻。 哇！慘啊！即係望之前攞個秘書。 即係喺度望咗望右，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哇！即係我 friend 話，哇！屌，顧修全真係害人不淺。 唔係你一句揸下佢粒的，哇！你今日負能量好多啊！你粒的咁撚硬嘅，因為你係炒我嘅閪，聞一聞，哇！呢個閪有味啊！今日你一定開心。你聽顧修全個柒頭未講，你聽我講啦，我屌佢老母！呢啲咁嘅神棍，自己生活唔掂就揾啲咁嘅蠢人。 但我咁樣講會唔會構成肥胖嘅咧？ 我肥胖你，你出去撚住啊！我唔係肥胖你，我屌鳩你啊，顧生！你聽我講啊，筍哥，點解啲人會咁信顧修全？通常係有錢冇定使，心靈空虛。佢提供咗顧修全有一樣嘢好叻噶，而家好多心理學家都好叻呢樣嘢。做咩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上過一個叫 NLP 課程，係美國兩大心理學神棍啊，咁咧就發明嘅。呢個課程提供咗一啲咩嘅契機俾大家呢？佢提供嘅技能就話俾你聽，喺商場或者係工作人與人之間相處嘅時候，令到你踏入一個更加好嘅境地，就係平時你催眠自己或者做一啲相同嘅動作，你去到一個相同去到一個唔同嘅環境，你都可以做一啲咁嘅嘢咧，令到人與人嘅關係好啲。你都黐緊線，我同你關係唔好就唔好噶啦，唔係因為你做咗某啲嘢啊嘛，係因為我哋嘅歷史建立已經係唔好嘅關係。嗱，佢 NLP 課程係提供咗一個咩咧？我上過啦，曾經。 就點解咧？ 係咩？ 因為心靈恐懼。 唔係嗰陣時 戇鳩。 戇鳩就係好貴嘅。 多謝你。 咁咧，嗰啲課程係點咧？佢提供一個課程好教會式㗎。佢當中有一個非常之我想講嘅 key point 就係佢提供一個好教會式嘅封鎖圈子俾大家。 入到去嘅時候，佢有一個紋身大漢就講：啊，我好彩咧，當年就信啦呢個課程啊，我而家點點點，啲人好嬲氣噶，喺你面前又喊得出，又見證又成，我一去到就知兩個字：騙局。 你咪即刻走咗咩？ 冇啦，上完第二堂先走啦。一睇知你真係騙徒啦，哥。你個心諗一樣嘢，我同你之間嘅關係，嗱佢話嗱我當中做一個實驗就係話嗱，我同你傾偈傾咁耐，你都唔睬我啊！但係原來咧，我只要做某啲嘢，你同我就傾翻偈。 會真係同 我嗰兩個人根本係騙徒嚟噶嘛，哥？你俾嗰啲錢係入一個騙局啊嘛。固收存就係提供一個咁嘅圈子俾一啲人，咁一啲而家好多讀好多書。受好高教育的人都是因为心灵空虚，他们所以才会信了这些神棍，这些学棍，等于李成教授一样。李成教授每年呢、这个分即是出政府分定的时候就会讲一番废话的了。当年林夕就说自己有这个都市病， 另 外另外还有哪个那个叫做咩在电视做咩电台做节目那个叫什么的名字又说有抑郁症。我想跟大家讲，在现今都市社会里面是人都有抑郁症啊，你不信你试下现在的工作啊，告诉大家，除非你份工好撚稳阵，如果不是好撚稳阵呢，你份工签合约的呢，现在的工通想签两年的啫，你年半之后就有抑郁症了，这些叫做社会技能抑郁症。嗱，我告诉你，这叫结构性抑郁症，跟这个病情没有任何影响的，是跟个社会有影响的。 我觉得所谓抑郁症其实即是担心的意思。 不是咯，等一样东西嘛，你年半之后份工忙，你抑郁你没粮出，你梗是不够硬的啦，你跟老婆的关系自然会差的啦。 所以大家第日见到啲骗徒呢，就学啲师傅话斋，李嘉诚个仔。 咩 咧？你著佢， 呢啲陣間騙徒啦，抑鬱症，呢結構性抑鬱症嚟噶嘛？ 講到呢度， 唔係喂，仲有我未講完啦，我仲要平撚埋啊！你個老友嗰單嘢呢個個大小便都分裝啊，固收存。你我揾咁多錢食公仔麵，大佬我揾幾皮啫？公車公樓養阿爸養阿媽哥養養細佬，我食公仔麵你話我唔開心，你都黐撚線！我日日食鮑魚啊，唔通我日日食鮑魚啊，梗係好撚開心啦！我食得起先得㗎，屌你老味，假鮑都冇得食啦，佢話真鮑啊！你都黐鳩線，嗰、那個老細翻嚟搭一搭你隻手話：啊，你今日梗係唔開心。佢提供一個平台，你玩鳩我啊，大佬！我話梗係唔開心啦，即係呢樣嘢。 不過呢個真係騙徒，我覺得顧生全真係呢啲真 係。啲心理學家，我想講一樣嘢，陳立教授講得好啱啊！呢個世界冇心理病，點解會有心理病？就是、因為有心理學家，你對號入座，咪有心理病咯。好多心理病都係社會行為嚟㗎。 但我覺得有啲譬如話，我有啲朋友佢有嚴重失眠嘅。咁然後咧， 有嚴重失眠唔係問題嚟㗎。咁佢平時喐唔喐得行唔行得走唔走得啊？ 唔係，佢處理咗，即係咧，佢後來去睇心理醫生。 係。 咁處心理醫生咧，就同佢做一啲簡單嘅催眠。 係。 咁然後咧就然後佢教咗佢一啲，即係有啲精神嘅 practice 嘅方法啦，即係好似譬如數綿羊都係一個方法嚟㗎嘛。但數綿羊人哋唔教你，你係唔知道數綿羊係可以瞓得著㗎嘛。咁佢有一啲方法去處理咗你失眠嘅問題咯。咁我覺得咁佢存在一定有佢嘅意思喺度。 梗係冇啦，筍哥話俾你聽，失眠。如果大家有失眠咧，尤其都市人，我介紹兩種方法。 打飛機。 第一，你係男人就瘋狂打飛機；第二咧係女人，咪瘋狂上網識男仔咯。日日屌十幾廿次閪夜晚黑包，你瞓得著啦？再唔係嘅，揾份夜晚黑拆櫃啊，跟落貨啊，百佳嗰啲，屌你老尾兩個鐘頭做撚到劈啫咁樣，用廿幾二百幾包米要你搬上架，你做五分鐘啊都瞓撚到豬咁啦，你失眠就啱啦，揾呢啲工作又有錢使，又唔使睇醫生，邊個問題嘅啫？ 即刻瞓得著， 即刻瞓得著，喺嗰度瞓得著啊！屌你老尾嚇撚到瞓撚著咗，你大家唔好信呢啲神棍先得㗎，臭路。不是一個喂，你搞我只貓你上死！你不要覺得一件事是任何人都有囚籠被嘢困住，這個世界沒有嘢困住大家，只是大家的心魔困住大家。講一句說話，心魔現時 十方地獄。 你覺得那裡是地獄，那裡就是地獄。 如果你只貓好像不善意開始， 你搞它就是啦。你覺得那裡是天堂，那裡就是天堂。地獄和天堂沒有分界，只是你的心裏面有一個問題而已。我們大家今天講的是不是這麼多？屌你嫌故收傳和這個這個 李成教授 李成教授，我想教大家看一個教授，上網看陳立 陳立是一個非常之全面的心理學教授嚟。 佢而家有網頁啊？ 冇啊，你都係揾翻佢舊資料嘅啫。陳立是一個好好，即係好有醫德嘅心理學教授。 我唔係好中意佢講嘢，不過。 他講的是在很多的社會問題上面用社會的角度去插 進去。不是啊，他是那個 presentation 很插的嘛，你不是看、 啊、有 以前陳立那個叫什麼、 這個你說怎麼辦， 不是亞視有一個叫什麼 你說怎麼辦， 是嗎， 是啊， 他是說話是一句一句好 像、啊啊啊啊、 好像黃飛鴻那樣、啊啊啊哎、很難定、啊、 陳立是一個我覺得很有這個即是學者應該有擔大的學者所發表言論的即是風範的人，陳立不是不是、這個顧修全和這個、啊、李成就沒有了你不要等身這兩條柒頭來講話、 啊、 好了，是這樣，拜拜。 哇，這個同顏巨魚。